天是点点繁星，光武帝他忙传谕旨，命东门侯接驾开城。东门侯名叫智云，他正在宣城，言语吕吉廉接奉公，刚直不阿呀，他是一心秉政，终于执守执法严明。命开城，智云他闻听啊，就辗转在心中。东门侯略一寻思，把主意打定，忙上城楼啊，他去查看详情，见城外御林军列队，旌旗折空，光武帝端坐在马上，好威风。众内侍在两旁，他们左右侍奉，果然是万岁大列回城。赵志愿见此景，口尊公公，这儿今已交出谷，早就关了城。这城门开关有节，按时启动。若要好开城啊，必须等待到天明。准内侍他闻听，无名活动，智大人你好无礼啊，说话可特欠痛。这本是万岁回銮，并非是一般百姓，城关闭了可以开启吗？怎么能够等到天明？难道说你让万岁露宿在城外？真大胆呢！敢拒圣驾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啊？下官只在守城，并不分万岁和百姓，遵章纪守法度啊，怎么能够获罪名？万岁，那可就更应该守法了。 想开城万难聪明，只说得那内事啊，他暴躁气冲冲。哼，既如此，我可就如实的起奏了。说着话，他转身就跪病。光武帝微微一笑，绕道走北城。这北门侯他姓袁名通，专门会拍马溜捧，一听说是万岁到，吩咐我快开城。可是跪倒把圣驾迎，光武帝摆驾回宫。这时节庚申夜静，再说智运回到了官舍呀，他的心思浪翻腾，想圣上涉猎往返，夜开城有违法令，国家事绕胸怀，心中难平静。圣上本英明，东讨西征，历经苦志，四海成平，却为何好舍猎忘返流连，荒废朝政，暗示其必成执法要严明，钦定规章海内奉行，自定法自践踏，怎让臣民遵法令。方位在出蒙，双重可结冰，冒死只见那何计如何欲如虹，我定要尽忠言那把军费来匡正。志愿他想到其间，提笔忙把这奏章写，一片忠心彻夜不眠，一鼓作气书写成。这时节天骄五谷雄鸡唱，东方破晓旭日升。志愿他正要上朝把本章奏，见内侍前来说万岁，宣告他到宫中。东门侯跟随内侍上殿把宫门进，里了莲花，嚯，在朝房内有许多那儿等候上朝的众公卿啊。那北门侯袁通也在其中站，这袁通一见志愿满面带笑，忙把大人叫了一声。啊，志大人，听说您昨夜在东城聚圣驾，是我开城把万岁迎，我见圣上面色阴沉，龙眼怒， 只怕是你欺君的罪名可不轻，若依我的两眼劝，你赶快上朝请罪，莫再执迷不虔诚，只愿他闻听不禁的哈哈笑啊，李莲花，我志愿何罪之有啊？啊，据我看，有罪的倒是你圆通啊。你为了奉迎君上，不遵时辰把城开放，违反了章句，按律应该定罪名。圆通说：“哎，你强词夺理呀，胆大妄为，拒圣驾。”志愿说：“为臣子要一柄忠心，把逆儿的良言奏朝廷。”这圆通一闻此言，扭头不再把话讲，心里说：“嘿，这个榆木的脑袋，这辈子甭想罢官升。幸亏我昨夜在北城迎圣驾，万岁他一定会加官进禄把我封。你看他自鸣得意，就做起了升官的梦啊，李了莲花。”这时节，万岁要升朝，钟鼓呼齐鸣，光武皇帝升坐宝殿，文武百官山呼已毕，光武帝传旨，东门侯、北门侯二人上殿。志愿和圆通急忙叩见万岁。光武帝面对志愿说道：“昨夜你因何要拒驾？你被孤奏明。”志愿说道：“臣已修好了本章，请龙目玉兰。”光武帝言道：“你可大声读来，念玉不听。”这志愿不慌不忙展开了本章，神色自如，高声念道：“臣志愿昧死上言皇帝陛下，我主平定于内，励精图治，四海成平，百姓乐业，万民欢腾。近日陛下流连涉猎，银夜方归，臣恐荒废朝政，贻误国家。况城门骤起夜闭，乃万岁钦定，今纂规章玩乎法令，若上行下效，何率臣民，事随细小，干系重大，亦防危而渡界，勿屡霜而兼兵。愿陛下恕臣狂直，察臣忠谏，幡然醒悟，正视前迁，勤于国事，严于治法，只由罢列，遵守章纪，朝日海内，勇于为计，则天下幸甚，万民幸甚。”众公卿听此本章，忠言之见，语多冒犯，唯恐他苦恼了万岁，都替他 他担惊，光武皇帝他点头微笑，龙颜喜悦叫挚爱卿，说朕不该纵情游猎银叶放翻，朕不该不遵时辰命开城，知卿你为了国家遵守章纪为官，严明看一重，尚书谏言耿耿，忠直你的心赤诚，姑赐你千两白银，剥皮几银卷，清今后有何建议只管风走到宫中，只愿他叩头谢恩平审战，这光武皇帝要叫元春，说你只知唯唯诺诺，奉迎君上遵守章纪，你是全都不懂，对寡人枉罪之过，不敢知臣文武过关，若皆如此的国家正是真清明，看起来你不堪胜任，君侯处置这圆通，一闻此言大失所望，万没想到升官不成反倒受责叫破罪名，光武帝说从今以后为臣的也要责君过，一定要方威并肩消除隐患在萌芽中，众公听说陛下您虚怀若谷，能纳忠言，奖惩分明，真乃是万民之福，国家之幸，我汉朝一定能够长治久安，千秋万代庆生平，这一回志愿巨匠光武那间历史佳话人称颂，看笑法做借鉴，知道了今天就留下了美 欣赏了张伯洋先生演唱的这段《志韵巨驾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 想穿刺永恒